Darwin。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元宵节，节目一开始首先要祝福各位节日快乐。那如果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过节的心情，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节目一开始想要跟你一起来听一首非常短的儿歌，就叫做元宵节，希望借着这首比较有气氛的音乐作品，可以把你过节的那份心情也给调上来，一起来听。 正月十五是元宵，看着花灯哈哈笑，大宫灯红又红，走马灯转不停，鲤鱼灯尾巴摇，兔子灯拉着跑，小朋友们拍手笑，大街小巷真热闹。 怎么样，虽然只有短短的30多秒，可是这过节的气氛一下子就被吊了起来，对不对？不管收音机前的你是一个人已经离开家独自在外面过节，还是和家人在一起过节，都记得在这样的一天一定要吃元宵吃汤圆来应节。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徐小凤的这首卖汤圆。元宵节又被称之为上元节， 我个人觉得全国各地可能因为地域的不同，特产有所区别，所以在活动上有些细节可能也会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一定是一样的，就是各地都要在这一天吃元宵。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徐小凤所演唱的《卖汤圆》，这个汤圆就是元宵。关于汤圆和元宵的讲法称呼，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说，说齐国大盗袁世凯在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之后，他一心就想登基当皇上，可是呢又怕人民反对，终日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有一天他听到街上卖元宵的人拉长着嗓子在喊元宵，就觉得这元宵两个字的谐音是他的姓元，然后是那个消灭的消，那就有一种心理暗示袁世凯会被消灭之嫌，联想起自己的命运。于是在1913年的元宵节之前呢，他就下令禁止称这种东西叫元宵，只能称它为汤圆或者是粉果。然而元宵这两个字并没有因为他个人的意志而发生着改变，老百姓根本不买他的账，照样在民间流传。而在我的老家南京，元宵节还被称之为小年。对，你没有听错，在我的老家这一天仅次于春节，正月十四会被称之为小年三十，也是讲究合家团圆的一个日子。不过好像这些年大家已经不太重视这样的一个日子了。我在想，不管你是不是外乡人，是不是一个人过节，记得在这样的一天，元宵节也是讲究团圆的一个日子，记得和家人在一起。如果实在是因为工作或者学习不能和家人在一起过的话，一定记得今天该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和家人聊会天，然后一定记得要吃元宵来迎接。好，这时间来听蔡琴的这首《团圆》。 每年盼着一天，装满的是我所有思念，这一天是我家的庆典，不必烟花满天，只要和你见面。这一天让心愿兑现，回乡路再远，我不怕疲倦。去每一天，经过多少人情冷暖，点点滴滴在心间，见过再多繁华十年，比不上我心爱的家园。万语千言归心似箭，团圆就在眼前，车身隆隆一路向前，一站比一站喜悦，这是最虔诚的心愿，山高水远见一面，我再多蜜语甜言，比不上母亲温暖笑颜。万语千言，归心似箭，团圆就在眼前。 就在眼前。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再一次祝福各位节日快乐。我们来听这首歌《正月十五》。闹花灯， 圆圆的月亮倒映在额头，撩动的琴弦还醉了那会儿香，撩动的琴弦还醉了。 2014年央视元宵晚会上的音乐作品《正月闹花灯》，我个人觉得过节就应该有这样的气氛。其实关于元宵节的传说真的相当多，而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挑选几个说法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传说跟你一起来分享。继续要说到的是，相传汉武帝他有一个非常得宠的大臣，名字叫做东方朔，善良又风趣。有一年冬天下了几天大雪，这个东方朔要去御花园给这个汉武帝去折梅花。刚一进园门就发现有个宫女泪流满面，准备投井自杀。东方朔慌忙就上前搭救，并问明她为什么要自杀。原来这个宫女叫做元宵，家里面还有双亲以及一个妹妹，自从她进宫以后呢，就再也没有办法和家人见面了。每年到了腊月将近，春节到来的时候，他就比平常更加思念家人，觉得不能在双亲面前尽孝道，不如一死了之。东方朔听了他遭遇之后，深感同情，就向他保证一定设法让他和家人团聚。有一天，这个东方朔就出宫，在长安街上摆了一个算命的这个摊子，不少人都争相向他算命， 不料每个人求的这个签都是正月十六火焚身的签语。一时之间，长安城里就引起了很大的恐慌，人们纷纷就求问他如何解灾。董方朔就说，正月十五日这个傍晚，火神君会派一位赤衣女神下凡查访。什么叫做赤衣女神？就是穿着红色衣服的女神下凡来查访。她就是奉旨烧长安的使者，我把抄录的这个结语会给你们，可让当今的天子想想办法。说完之后便扔下了一张红帖扬长而去，老百姓便拿起了这个红帖，赶紧皇宫向皇上禀报一些情况。汉武帝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道，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他心中大惊，连忙就请来了足智多谋的东方朔。东方朔假意的想了想，就说，哎，听说火神君最喜欢吃汤圆，宫中的元宵不是经常给你做汤圆吗？十五日晚上你就让元宵做好汤圆，万岁焚香上供，传令京都家家都来做汤圆，一起敬奉火神君，再传谕臣民一起在十五这天晚上挂灯，满城点鞭炮放烟火，好像就是满城大火，这样就可以瞒过玉帝了。此外呢，通知城外的百姓在十五日这天晚上进城来观灯，砸在人群中可以消除灾难。武帝听了之后十分高兴，便按照东方朔的这个办法去做了。到了正月十五，长安城里可以说是张灯结彩，游人如织，热闹非凡。宫女元宵的父母也带着她的妹妹进城观灯，当他们看到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便惊喜地高喊元宵元宵。元宵听到喊声，终于在这个时候在那里和家人得以团聚了。如此热闹的一夜，长安城果然是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令以后每到正月十五都要做汤圆去供奉火神君。正月十五照样全城悬挂灯笼放烟火，因为元宵做的汤圆是最好的，所以呢这一天就被称之为元宵节。后人说东方朔他成全了元宵姑娘，是元宵节里最浪漫的人。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2014年央视元宵晚会上的元宵乐，我们让这样的节日气氛再浓烈一点。我觉得还绕不开一个事情，那就是灯帘。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灯帘是什么？灯帘就是对联、门帘。可能在古时候，春节这一天真的不贴对联，而是到了元宵节才贴。到底是怎么一个说法？我们一起来看相关的资料显示，说南宋有个叫做贾似道的人，他当年镇守在淮阴， 这个淮阴指的不是今天的淮安淮阴市，而是今天的扬州市。说有一年的上元，这个到这一天的时候，张灯结彩的时候，他的门客当中就有人摘取了唐诗诗句作为这个灯帘。原句是天下三分明月夜，扬州十里小红楼。据说此帘是我国最早的灯帘，此后呢，历代都有人来争相效仿，在大门或者显眼的柱子上悬挂壁灯，然后贴灯帘或者是门帘，不仅为元宵佳节平添了几分节日的情趣，也为这些赏灯的人增加了欣赏的内容。另外，被称之为父子双学士、老小二宰相的清代安徽桐城人张英和张廷玉皆能诗善对。有一年的元宵佳节呢，张府就在张灯结彩燃放鞭炮，这老宰相就出帘来试他的儿子。高烧红烛映天长，亮光铺满地。小廷玉思索了之后，听到门外一声花炮响，顿时就领悟了，对曰：滴点花炮震大地，响气吞冲天。可以说是对仗工整，天衣无缝，堪称妙对。而关于这个门帘对联的说法，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恐怕是北宋的王安石妙联为媒的故事了。王安石二岁的时候赴京赶考，元宵节的路上正好路过了某地，边走边赏灯，见一大户人家门前悬挂走马灯，灯下悬有一上联，说要争对招亲。这个联曰：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见了一时答不出来，便默记在心中。到了京城，主考官以随风飘动的飞虎旗出对子：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就将这个招亲的对联给对出来了，被当时录取为进士。而回家的路上，他又路过了这户人家，听闻好像还没有人对出那个帘子，并将这主考官的对联给回对上了，被召为快婿。一副巧合的对联竟成就了王安石两大喜事，真的是不得不说是幸运儿啊。另外还传说明成祖朱棣于某年的元宵节微服出游，遇到一个秀才颇为投机，那这个朱棣就出了上联，是他的这个才景：灯明月明，灯月长明，大明一统。那秀才立即就对出下联：君乐民乐，君民同乐，永乐万年。最后这句永乐万年让这个朱棣大喜，这个永乐就是明成祖的年号。随后这个朱棣就赐他为状元。好像关于元宵节都是应该开心的事情，但愿收音前的你在今年元宵节也能够开开心心的。我们来听一首欢快的歌，这是来自于费玉清所演唱的《凤凰于飞》。 花叶应声而叫，春色留香人间爆笑，山眉水笑，我也投入了爱的怀抱。像凤凰于飞在云霄一样的逍遥，像凤凰于飞在云霄一样的轻飘。分离不如双栖的好，珍重着花月两小。分离不如双栖的好，且珍惜着青春年少。莫把流光辜负了，莫把凤凰于飞。

具体预报是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正月15元宵节，再次祝福各位节日快乐。前面我有说过，全国各地可能因为地域不同，特产有所不同，所以在具体的这一天所做的一些人为的活动，庆祝这一天的活动，可能也是有一些细节上的区别，但是吃元宵几乎是一样的，大家都得吃的。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也都一定会干，那就是关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前面已经说了，北京的老习俗会有挂红灯笼啊，然后现在这商场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商场在这一天为了迎合着节日气氛，也会挂这种小小的灯笼，上面贴一个纸条，你去猜灯谜，如果猜出来，可能商场还会提供一些小礼品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还有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发现，有山西民歌、陕北民歌关灯，然后粤剧追鱼当中有夫妻关灯，最最经典的可能大家可还都会唱都听过的黄梅戏夫妻关灯，算是耳熟能详吧。那这个时间我就想跟你一起来听一段有关于这一天关灯的串烧，这里面有民歌，有戏曲，如果你会唱，就跟着一起唱吧。 么样，是不是这节日的气氛一下就上来了？这戏里唱的真的是相当热闹的一个场景。我特别喜欢黄梅戏的这一段夫妻关灯，因为他们在唱猜灯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灯谜吧。灯谜在春秋时代就有了，那时候被称之为隐语，是汉魏时才开始被称之为谜的。南宋时有人将谜语写在灯上，在上元节让人猜灯谜，而南宋之后赏花灯、猜灯谜让元宵节的气氛热闹而又温馨。由于灯谜都是比较难以猜中的，如同老虎难以被射中一样，所以呢又被称之为灯虎，也被叫做文虎。那传统灯谜的制作是讲究一定的格式，需要运用巧思才可以制作出十分高妙的灯谜，是中国独有独创的这种文学艺术。说有一年元宵节，乾隆皇帝带着一群文武大臣兴致勃勃地就去观看灯会，左看各种五颜六色的灯可以说是美不胜收，右看各种灯笼呢，他会觉得哎，别有情趣，耐人寻味。看到高兴的时候，这个乾隆皇帝陪着他的大臣们也出这个谜联让大家猜一猜。大学士纪晓岚思量了片刻，就挥笔在这个宫灯上写下了这样的一副对联：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狸猫狗仿佛，既非家畜又非野兽，诗不是词不是，论语也不是，对东西南北模糊，虽为短品也是妙文。乾隆皇帝看了苦思冥想，文武大臣一个个是抓耳挠腮，怎么都猜不出来，最后还是纪晓岚自己揭开了这个谜底，只有两个字，就叫做猜谜。好，既然说到了乾隆皇帝，我们就来听当年热播的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吧，《问情》。 山川在，不懂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春花醉，爱像风中摇摆，黄沙片要将痴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爱，聚到总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郎，海水永不干，天也望不穿，将诗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爱，聚到总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啊，海水永不干，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再次祝福各位节日快乐。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董贞所演唱的《上元》。 要当五月不遇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雨。灯烧月下月如影，满街烛翠又村女，飞笛笙歌塞舍身。不沾风寸开口笑，如何笑得似良辰。 上元，我不知道收音前你刚刚在听董贞唱的时候，会不会仔细听她唱的歌词？上元的歌词，你只要用心听，你会觉得哎，好熟。对，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唱的就是元宵节。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也正因为这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被称之为元宵节里最为痴情的人。元宵节是咱们中国传统节日当中可以说是最为浪漫的一个节日。元宵节 这个灯会活动可以说是在封建社会那种比较传统的状况里面，给未婚男女相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传统的旧社会里面，年轻的女孩是不允许随便出门的，甚至大户人家的姑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就算是过节可能都没有办法出来。但是有些人家思想稍微开放一点，就觉得哎，在元宵节这一天可以让家里的姑娘跟丫鬟结伴出去游玩一下，这样的情节很多的一些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都有。那元宵节赏花灯正好就给这样的一些未婚男女提供了一个联谊的机会，未婚男女可以借助这样的一天，哎，去赏花灯的时候顺便可以物色一下自己的对象。另外元宵节期间呢，还是那些已经相识的男女青年这种情人之间相会的时节。好了，我们再来听另外一首在元宵节应该听的歌，虽然它有些伤感，这是邓丽君所演唱的《人约黄昏后》。所发行的那张翻唱古诗词专辑《淡淡幽情》中，这首歌的歌词是欧阳修的《山楂子》。这是一首相思情诗，写的是去年和情人相会的那种甜蜜，在今日这个世界已经不见的一份痛苦，明白如画，饶有韵味。词的上阙写去年元月的事情，花市的灯像白天一样亮，不但是赏灯观月的好时节，也给恋爱的青年男女制造了约会的一个好的氛围。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两句有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柔情蜜意溢于言表。下阙写今年元月的情景，月与灯依旧，虽然只举了月与灯，实际上它也包含了二三句的花与柳，是说闹市佳节良宵，一切都跟去年一样，景物依旧。而下一句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表现的那种表情极其明显，一个失字将物是人非、旧情难续的这种感伤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另外我觉得这首诗和唐代诗人崔护的名作《 提督陈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原先我觉得顾杰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来说这些，可是说着说着就绕不开了，对不对？所以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便是邓丽君翻唱的这首《人面桃花》。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当年热播的电视剧，古装电视剧《沈珍珠传奇》的主题曲。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记得那部戏。好了，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我再次祝福你元宵节节日快乐。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